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讲糖尿病微血管病变所引起的糖尿病肾病的知识。糖尿病肾病的病变有什么特征呢？其实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到这些表现，但是我给你讲出来你就知道了。你只要有糖尿病肾病，你身体里就有这些变化了，而且主要在肾脏，所以它也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损害我们的肾脏的生理功能。首先呢，糖尿病肾病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性肾小球硬化，本来是柔软的，血液都流通的，然后细胞呢也都活性的，它已经硬化了，它就不起这个作用了。所以呢，尽管肾脏有两个，而且它的代偿功能比较强，但是呢它都硬化了，没有功效了，那最后就变成一个纤维的一样的东西，硬硬的了，那么这样就失去了它的功效。这个糖尿病性肾小球硬化它有三个类型，有的人呢是一个突出，但是有的人是可能三个，有的人可能是两个，那么它可能就包括的比较多，但是呢它是这个肾脏呢糖尿病肾病最主要的病变。一个它就是表现弥漫性的肾小球硬化，这是最常见的肾脏的并发症，它这个表现为啊，整个肾小球的毛细血管基底膜就增厚，就使得毛细血管腔狭窄了，然后逐渐的变窄，最后就闭锁了以后血液通不过去啊，最后这个肾小球就硬化了。有时候呢它有这个灶性的毛细血管扩张，形成微小的小血管瘤，它这是就是它代偿功能的时候啊，它还没有特别堵塞，它就那个扩张了，就整个张力呢就减轻了，这样就失去了张力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微小血管瘤，这是一种弥漫性的，就是这都变了。第二个是结节性的肾小球硬化，结节肾小球硬化的病理改变只有糖尿病才有。如果那个给你的病理报告啊，或者做这个穿刺以后啊，给你的病理报告有这个说结节性肾小球硬化，那你就是糖尿病病变的最主要的特征了，就完全可以肯定你就是个糖尿病肾病。因为这种变化它只见于糖尿病，所以它有特异性，这个发病率 15%-30%， 病程多在10年，常常合并刚才讲的弥漫性的病变和小动脉硬化，要是这时候不及时的控制和注意，最终就导致肾小球缺血就废用了。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用了，没有是这个肾的生理功能了。第三个表现肾小球硬化就是渗出性的肾小球硬化，在糖尿病病人的肾的毛细血管中有均匀圆形的这个嗜酸细胞的沉淀，或者呈现半月形的位于周围的毛细血管，这是一种含有糖蛋白、脂肪和白蛋白的纤维样的渗出物， 它是一种渗出物，在这个这在我们这个肾小球的一个周围，当含的脂肪过多的时候，它就成一个空泡改变，里头就是空泡了，这种改变呢，也可以见于肾小球硬化和各期肾小球肾炎中。因此在糖尿病病人，虽然它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特异性的病变，因为肾小球肾炎也可以有这样的病变，但是这种病变在这个糖尿病性肾小球硬化中也是一个类型，这三个类型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主要一个存在，那结节性的肾小球硬化是它最特异性的变化。第二个呢，肾脏的变化就是肾动脉粥样硬化和小动脉硬化。肾动脉及分支粥样硬化常见而且非常严重，它不仅肾小球的输入动脉硬化了，而且输出小动脉也受到了累积，也硬化，就是进去的小动脉硬化，出来血液的小动脉也硬化。这个特征在非糖尿病病人的肾脏病变中是很少见的这种硬化，所以这个肾小球输出动脉硬化是糖尿病特有的诊断，有诊断价值的一个病变。第三个就是肾盂肾炎和肾乳头坏死。糖尿病病人啊，因为这个免疫功能低嘛，糖尿病感染引起肾盂肾炎，加上血液循环障碍及小血管的病变，就导致了肾乳头坏死。这也是在糖尿病这个肾病的合并中啊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在比较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尸检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说这个糖尿病肾病是怎么发生的呢？大家肯定有一个印象，就是你血糖高吧，血糖高就损伤我们身体里的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所以它就发生了这样的病变。目前认为啊，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因素特别多，包括了代谢的紊乱啊，内分泌的异常啊，血液动力学的改变啊，和微血管的损伤。当然它这个大血管啊，你比如肾动脉的硬化，还有肾小球的出入动脉的硬化，大的到这个近动脉近肾脏的血管，小的到这个小的肾单位的血管呢，都有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变化。尽管有各种情况，是比如这糖尿病啊发生跟遗传呢、跟胰岛素啊高还有胰高血糖素啊生长因素啊分泌异常以及肾脏增大这些因素有关系，但是呢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代谢紊乱因影响了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使它这个组成成分就发生了改变了。这个基底膜组成成分发生改变以后呢，基底膜增厚，毛细血管的通透性改变，这样就发生了糖尿病肾病。所以最根本的还是因为糖尿病的微循环，糖尿病微循环病变、微血管病变而带来的一些问题。而且糖尿病性的高危因素呢，也是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一个就是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就是说你在有肾病的同时你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就被列为了糖尿病肾病的高危患者，所以你就有必要认真的检查。比如你要这个在你没有这个肾脏的一些改变和症状的时候，就要监测你的尿中的微量蛋白，如果超过了24小时，超过了多少多少克，那就证明你的肾脏功能已经有损伤了。所以这是一个，如果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炎底病，那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肾了，这是它也是一个高危的引起糖尿病肾病的原因。再有一个，你糖尿病并发高血压，它可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象征，所以不要认为啊，我老早就得高血压了，后来才得糖尿病，或者是你这个先得了糖尿病，后来又有高血压了。不管哪一种，只要你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合并，那就是一种高危的因素，引起糖尿病肾病的高危因素，也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早期的象征。高血压呢，是糖尿病发生肾脏损害的高危因素之一。所以这个像这个糖尿病性高血压的患者啊，微量蛋白的发生就明显的增高，说明了动脉血压升高和就要促进糖尿病肾病，所以这两项都应该特别注意。一个是你有视网膜炎底病，一个是你有合并高血压，那么这个呢就让你生成糖尿病肾病的 危险因素、高危的因素就增加了这两个。那么有你要是糖尿病病人有这两个高危因素，更要注意爱护你的肾脏，经常去检查，不要让它尽快的就发展成了这个糖尿病，发展成这个尿毒症或肾功能衰竭，而威胁我们的生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是个药用的菌类物质，其实经常用灵芝啊对延年益寿啊，对身体健康啊，对于这个抗病的能力的增强啊，去抗缺氧能力的增强，抗疲劳的情况增强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灵芝啊现在的研究十大类150多种，其中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非常强的物质，这些物质呢在你用的过程中，只要用灵芝用的时间越长，它们会发生这个对你身体双向调整，维持平衡稳定的状态会越好，而且疾病的这个经常用灵芝的人呢，一个在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杂症的预防上有非常好的作用。因为这个灵芝啊它是有多种营养物质组成，同时有非常多种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物质组成。那么现在这个专家们说啊，说没有，现在没有发现另外的一种物质比灵芝含有的这些有效成分更多，对我们人体啊起到的作用更全面的物质。所以对于这个在预防上它会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在平常在你这个疾病的症状消除和减轻上它也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对我们全身的对组织器官和细胞都会起作用的，而且它这个面儿也是比较广的。还有就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而使得我们的康复和自愈能力增加。这些呢原因就是因为灵芝它的特性，它不是对于某个器官或者某个病，而是它对于全身都有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它有灵芝酸呐、还有大量维生素 B 族的物质啊，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它起作用的结果呢，它可以有效的修复人体失衡的神经系统。这样神经系统一这个平衡了以后，那我们知道啊，那这就对于我们这个比如有这个烦躁啊，或者睡眠不好啊，或者焦虑啊，怕冷啊，腰背酸疼啊，乏力啊，食欲不好，这些现象呢就可以由于神经的修复和平衡得到非常好的改善。比如它这个可以这个大脑皮层呢可以控制和影响在它管辖下的植物神经功能，让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功能平衡。这种平衡就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啊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你比如它有镇静的作用，还有锗元素一起它有止疼的作用，同时能够改善缺氧状况，调节免疫功能。然后呢这个钾元素、镁元素啊就有助于消除焦虑状态。这个它们的止疼效果呢，中等以下的止疼呢效果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慢性的止疼是非常好的。它主要作用就是提高我们疼阈值，让你在不应该觉着那么疼的、不应该感觉出来的疼痛呢能够你就这个生理性的正常的情况下，它提高了这个疼阈减轻。还有就是它能够使着我们身体里产生的治疼的物质和止疼的物质平衡，平衡的结果就是疼痛你不觉得了，消除了。当然这个灵芝在这个神经系统的作用呢，还有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平衡，使着我们内脏起码是消化系统、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这样内分泌系统它们的这个功能发挥生理功能是正常的，这对我们改善我们的身体状况啊是非常有益的。再有它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然后使我们身体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的状态。你比如这个灵芝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它对我们内分泌系统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它能够使我们内分泌器官、腺体和内分泌细胞恢复正常的激素的分泌的这个水平，让它们平衡。特别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胰岛 B 细胞分泌胰岛素，促进糖原的合成、糖原的分解，同时呢，能够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而达到非常好的稳定血糖的作用。这对糖尿病病人来讲，不管是你什么合并症，都是第一项，你要把血糖降下来，维持在正常的水平，应该要把血压也降下来，维持在正常的水平，这样对于这个合并症的发生啊，就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经常用灵芝可以帮助你起到这样的作用。当然灵芝里啊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啊，你比如这个灵芝酸呐、多肽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总碱，你像生物总碱的东西可以促进我们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减少阻力。然后呢，使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液供足量足，让我们心脏的功能维持在正常。再有就是像这个多肽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灵芝碱，它能够促进我们消化的吸收，促进我们营养物质的好的物质的吸收。还有就是它所含有的那些18种氨基酸啊，14种微量元素啊，还有本身是一个偏碱性的物质啊，像这些再加上灵芝酸非常强大的能够降低坏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来抗动脉硬化，而且在人细胞试验证明了灵芝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你像这些总的来讲，它的作用就使我们身体呢处在一个平衡状态，而使我们得到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